你吃面条，我愿喝汤。你是我守护的女王，我是黑夜，你是星光，悄悄藏进我的梦想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一直想，你知道，我一直想和你讲。你是地球，我就是月亮，我想一直陪在你的身旁。 撒浪嘿哟，斯皮达哟，好喜欢你，阿德阿哟呼哟，太厉害喽，阿依西佩鲁，红松伊内阿塞阿嘎波，好喜欢你要天天说。等你那天会看上我，太厉害喽！阿依西佩鲁，好聪明的呀，太阿莫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。 你吃面条，我愿喝汤。你是我守护的女王，我是黑夜，你是星光，悄悄藏进我的梦想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一直想，你知道，我一直想和你讲。你是地球，我就是月亮，我想一直陪在你的身旁。